小野丽莎嘅版本嘅 Take Me Home， 嗰日虽然系八号风球，但当然咧就不减主人家嘅兴致啦。啊，有趣嘅事情系主人家话，因为八号风球，所以多咗人嚟到。诶，咁神奇？系啊，佢话因为大家早咗收工啊嘛，咁所以咧就多咗人嚟，可以睇到佢嘅证婚时间。因为通常一般证婚都系大约五点钟啦，即系如果夜晚有晚宴嘅时候，咁大家早咗收工就可以早啲到啦。结果咧，真系好敷啊！成个场，成个晚宴，你本身以为可能都有好多人唔嚟啦，但系原来哇，座无虚席啊！讲到温馨嘅场面，关于父母亲嘅歌曲咧，我其实咧好中意呢一首嘅，送俾你有筷子兄弟嘅《父亲》。 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

最开初的时候呢，我就是很想那种本日是 band 仔用这些 string， 但是用得它很快。设计的时候我已经跟威斯说，我很想要超级多支吉他的，即是麻烦你录 N 条 track 这样去铺排一个好像你喝梳打水它是这样的感觉。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苏动中华。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我哋刚刚讲到嘅话题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头先咧就问下大家啊，八号风球究竟做过啲咩咧？我咧就去参加咗一个婚礼，去咗一个晚宴啊。剛才講到啦，主人家的爸爸非常之強啊！點解呢？啊，本身我哋都諗咗好耐，究竟腰果對主人家嚟講有咩意思呢？啊，原來佢話啲腰果係新郎嘅爸爸自己炒嘅。超好吃喎，所以仲唔係强。当日虽然係八号风球，但係呢场面亦都非常之温馨。因为呢见到一对嘅新人呢都係 keep 住啦，好 sweet 咁样充满住笑容，仲要係好灿烂，好高 energy， 完全係俾大家感受到佢哋之间嘅爱呀。林志美初恋。

接着送上的都是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 BGS How Deep Is Your Love。 心中等他的守候，在你 希望在你手中。 阳光总在风雨后，冬的时候我喜欢听一些热的歌曲，而热的时候喜欢听一些凉快的歌曲。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都有这一种的喜好呢？最近开始有啲微凉啦，所以送俾你一首比较火热啲嘅歌，系咩咧？火热动感，啦啦啦！呢首歌咧有好多人唱噶，分别有郭富城、郑秀文、梁汉文、许志安。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跟住推介啲好歌，新歌俾你啊！ 对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比活慢，为何脉搏极快，原来受那艳阳挫败，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就是历史刀，当气候渐升一百 快上月桂，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再探讨最適切的治療病房。本身是牧師的李聖林在最新的代禱信表示，李啟賢要定時轉換在病床上的姿勢以防褥瘡，同時每晚都要等候醫護幫助調整睡姿之後才能夠入睡。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幅云带正覆盖该区。今朝早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咁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油塘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包括14H、33、214、X42C。都需要去油塘巴士总站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乘搭巴士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另外，旺角山东街咧，亦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山东街去演布房街方向，近住黑布街咧，慢线同样都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都成为爸爸，当然感触良多啦。 回到那一天开始，从有共你再开始。风不息了，再会了，但我知，回到那一天开始，仍旧是个好开始，能开始跟你带着我，话我知。 Pat 哥话今次整张专辑咧，就系由呢一首歌开始萌芽而来嘅，因为思念母亲，记起年少时自己嘅种种任性，藉住音乐重新回忆同埋感激一切。

大家 Hong Kong Hong Kong Yeah 好，咁一段嘅自我介紹咧，最尾咧通常我都會加一句好高興認識你啊！咁大家樂點講啊 ？Nagagalak akong makilalaka， 一齊聽多次。 Nagagalak akong makilalaka。I'm glad to see you。 嗱，咁我知道你嘅家乡咧就系嚟自菲律宾啦。头先讲到啦，啊，家庭嘅话，你喺家乡嘅屋企又系点样嘅咧？多唔多人噶 ？We have big family. I have two sisters and five brothers. We have a big family. Our clan is a very big in our hometown. 哇，原来 Lori 咧喺家乡嘅屋企咧系非常之大嘅。咁啊，除咗土地好大之外啦，正屋企都好大啦。之外咧，佢个 family 亦都好大嘅噃。佢咧总共有八兄弟姊妹，连埋佢自己。咁咧佢就有两个妹啦，跟住有五个阿哥。哇，非常之厉害，有八个仔女，感觉咧好似有好多有趣嘅小故事咧 ，Lori 可以同我哋分享。嗱，今集咧暂时讲到呢一度先，下集再教我哋多啲泰加乐同埋你嘅生活小故事啊！今集多谢晒 Lori，Thank you。 Naging tuwa ng magulang mo At ang kamay nila ang iyong ilaw At ang nanay at tatay mo'y Di malaman ang gagawin Namasdan pati pagtulog mo At sa gabi na At ang iyong nanay sa pagtimpla ng gatas mo At sa umaga na may talong ka ng iyong amang tuwang-tuwa sa'yo Ngayon nga ay malaki ka na Nais mo'y maging malaya Di man sila payag, walang magagawa Ikaw nga ay biglang nagbago Naging matigas ang iyong ulo At ang payo nila'y sinuwan mo Di mo man lang iisip na ang kanilang inangay Para sa'yo Kat ang nais mo'y masunod ang layaw mo Di mo sila pinapansin Nagdaan pa ang mga araw At ang landas mo'y naligaw Ikaw ay nalulong sa masamang bisyo At ang una mong nilapitan ang iyong inang lumuluha At ang tanong anak, ba't ka nagkaganyan? At ang iyong mga matay, biglang lumuha nang di mo napapansin Sisiyak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Pagsisisiyak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Pagsisisiyak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刚刚嘅一小时咧，就听咗一啲经典嘅好歌，跟住落嚟介绍一啲最新嘅新歌俾你听下。呢首歌嘅歌名咧好啱而家嘅，最近嘅天气非常俾到呢一种感觉我，就系干。但系呢一个字，除咗可以讲系皮肤嘅干，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哦。如果譯做英文，我會叫做 dry， 又可以講做係愛情上邊嘅乾啦，即係意思係唔夠滋潤啦。唔知佢嘅乾又係講緊邊一種呢？係乾杯。 才鬆開衣領，把衫褸脱掉，遙控方在桌前，無端想起了老爸一場。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再拍戏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摆灯进情绪。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却会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是否真水，一天光都过去。 有一套剧叫做《台北女子图鉴》，啊，佢揾咗好多嘅歌手咧为佢唱剧嘅歌曲啦。其中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嘅，有嚟自叮当嘅《女字旁》呢一首歌曲咧，由五月天怪兽作曲啦，兼且制作，郭大卫作词，其实都几衬呢一套剧嘅。你会感受到咧，制作人怪兽咧用一种好温柔、坚定嘅旋律啦，勾画出女性嗰一种直率嘅性格。在都市拼搏的女性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亦都很常要兼顾很多东西，兼顾屋企啦，兼顾工作啦，兼顾朋友啦，兼顾另外一半的问题啦。啊，其实都遇到很多生存啦、成长的挣扎。无论看不看这套剧都好，我们听歌一起尝试感受一下这个故事。 那张床曾经装着我的向往， 马路上是谁的脚步在飞扬，这我方几个人来过，将感伤留下，每一趟辜负我都试着体谅，看人们把简单的事变复杂，不再唱这城市不是我的家，到那天才发现我能像别人一样，不坚持幸福是唯一的信仰。我很快乐，很坚强，想要飞翔就可以自在飞翔，我是我，不是谁的女子旁，不管人和他肯定过去的创伤，喜欢现在的模样，对明天该彷徨就彷徨，我有力量有盼望，就算受伤也不会忘记善良，我是我，在我心里最重要，不需要逞强，没有成为理想那个他，却靠近更像自己的愿望。 嘅时候咧，要浪漫，梗系同男朋友一齐去睇下日落，睇下黄昏嘅啦。但系当你一个人嘅时候，啊，又觉得望住个黄昏又有啲唏嘘。如果系你咧，你又点样睇黄昏呢一个景色啊？而刘卓轩嘅《只是近黄昏》，又系想表达边一种感觉呢？ 遗忘后发现 逐串回收，系未试过捉紧面前所有，狮子山嘅夕阳仍然无情流走，最后光辉岁月，有人继续许愿，有人拼命挣脱，用豁达节奏轻轻细算，证实夕阳气数未全。 遗忘后发现，悠然在这荒土，甚至。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首次承认曾经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但系强调系喺俄乌冲突之前付运。官方通讯社引述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话，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伊朗曾经向俄罗斯提供数量有限的无人机。基辅政府和西方国家近日指责俄罗斯使用伊朗制无人机向乌克兰发动袭击，德克兰政府多次否认。南韩梨泰院人踩人惨剧的全国哀悼期寻日结束，全国多个城市都有民众集会悼念死者，几千人在首尔市中心出席烛光晚会，很多人手持标语要求总统尹锡悦下台。事发在上个月29号，造成156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还有百几人受伤。釜山、济州和光州等地都有悼念集会。尹锡悦星期五就事件首次公开道歉，承诺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警察厅长尹希根日前承认警方管制人潮不力。意大利南部一架直升机坠毁，当地传媒报道机上7人全部罹难，包括一个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家庭。报道说这架直升机当地星期六在普利亚大区一个乡郊地带从雷达消失，当局出动空军和消防搜查。官员其后证实沉获直升机残骸，机上7人全数丧生。7名死者包括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一家四口，其中有一名13岁的少女。其余死者包括直升机2名机师和1名当地医生。出事直升机来往普利亚大区城市福贾与沿岸群岛，属于每日定期航班服务，事发时遇到恶劣天气。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有球员被逐的曼城，凭着夏兰特在补时阶段射入12码，主场2-1险胜富咸。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师培。头先讲到啦，啊，正面心理学。啊，其实佢哋有一个学说咧，叫做快乐七式。头先就分享咗几式啦，跟住落嚟咧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嘅。咁分别咧就系都会建议大家啦，可以去睇多啲嘅励志嘅格言啦，或者一啲人生嘅座右铭啦，亦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培养一个乐观同埋正面嘅思想，咁去接受我哋人生啦，可能都会遇到有唔同嘅变化嘅时候，尝试去讲多啲正面嘅说话去鼓励自己。亦都揾下啦，发掘下啦，欣赏下自己嘅长处，或者当我觉得迷茫嘅时候，我会中意去做运动，因为除咗运动可以制造一啲嘅安多芬，令到我开心啲啦，又可以减下压之余咧，啊，有一个强健啲嘅体魄，甚至有一个好啲嘅身段，诶，亦都可以增加自信嘅，同时间亦都可以带到啲正能量俾你。而除咗要欣赏自己之外，另外放下都好紧要。其中一句说话喺我失恋嘅时候睇书睇翻嚟嘅，我好中意嘅就系，你要放下一啲你内心里边嘅唔开心，先至有机会将一啲快乐嘅回忆、一啲开心嘅事情放翻入去噶嘛。所以我哋要一齐学识放下。陈明喜，放下的频率。 像是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频率，无可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作用，从伤痕满身，很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真挚祝福。 式里面亦都有其中一式，就是同家人保持良好的沟通，向信任的屋企人可以讲一些心事，问一些支持。我们亦都可以扩阔我们的社交圈子啦，同屋企人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尝试一下多些欣赏他们，或者讲一些感谢他们的说话，感谢屋企人对于家庭的贡献。同时我们亦都要接纳不同的意见啦，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商讨解决的方法。有时候亦都可以安排一下一些家庭的活动啊，无论是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好，定期举办一下绝对是可以增进感情，亦都可以带俾你快乐。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是有。锥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就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恩爱，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 风雨不改。 风雨不改这个说话呢，我真的刚刚在八号风球的时候，在一对的新人的 story 里面见到有这句说话就是当遇到八号风球的时候，大家都很疑惑究竟还会不会举办婚礼的呢，他们就是写这句说话了，风雨不改。刚刚听过又来自姜涛的这首歌曲。人生人生真的很多时候很忙很忙。不知道你会不会是都是很忙很忙的呢，很多事要兼顾啦，又很多时候呢当你的步伐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呢，哎，都会有很多的说话啦，很多的声音啦，很多的问题被逼去回答啦。所以呢真的最重要是站住自己的阵脚。最重要是自己的想法，不要被旁人左右你太多，最重要是你自己觉得 OK 的，那就 OK 的啦。我的视角为难， 女生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谋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如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想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这个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之冷，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想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是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用我的直觉，在我的视角。 听着好歌的时间特别过得快，最后送给你有这一首轻快的歌曲，同时间也都挺有意思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匆匆忙忙，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身边人。我们有很多的追求，不过呢其实追下追下，你发现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边人咯。你拥有很多很多的物质，但是其实都不及你身边拥有一个爱你的人，所以要珍惜咯。最后送给你又来自 Barsta 的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天，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45我又没有半点睡意，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 CD， 原来已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很讽刺。各有各生活，以后不多见面。17岁的当天，是你逃出赤线。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梦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遥远的一边，有没有习惯或经验，化作某某在某天，等一刻相见，告诉我过往欢乐的爱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把酒不眠。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梦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 城市才发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 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常逢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伤，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